大家好，我是龙申，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171集，七星龙渊。当头顶的太阳逐渐西去，星月驱逐了晚霞，换上闪闪发亮的夜幕时，男人反复数次的浇灌锤炼，手中的剑终于逐渐定型，展露出他最初的模样。冬至心中隐隐有些猜测，他握着长手剑被拖入这幻境之中，看见的场景必然也与剑有关。本来还以为男人手中锤炼的就是长手剑，可当剑初具峥嵘时，他发现并不是。三尺多长的剑，剑身隐隐泛着灰白色的光，上面弯弯曲曲似有无数纹路，垂映苍穹繁星，亘古肃穆。冬至心头一动，抬起头，明月当空，正北方一串星辰熠熠生辉，正映着地上的七个池子。然后他就听见男人道： 天有北斗，地有七坛，举之若仰高山，持之如倚苍松。愿汝来日登高望远，秉性正洁，周易九四，潜龙在渊，深邃不可测之，故无名之曰七星龙渊。 音若重锤，直接锤入心中。他心头微微震动，如拨云见月，迷雾散尽。君不见，昆吾铁也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 七星龙渊剑，龙渊，龙身，难道我亲眼见证了师父的诞生？ 这把剑，确切地说，还只是初具雏形，根本不能算一把真正用来杀人的剑。但他，是千古第一名将，欧冶子所练。慈山玄铁，日月精华，星辰之辉，山岚之气，青木之灵，接天之冰，无根之露，地心玉髓。在那之前，从未有人如此练剑。在那之后，这样能够集合天地山川万物之灵的剑气也绝无仅有，旷古烁今，生居天壤间，从来遇不凡。冬至的心脏狂跳起来，他睁大眼睛看着眼前一幕，一瞬不瞬。入幻境之前，所有低落、难过、心痛，转而被见证千古名剑诞生的震撼所取代，心头激荡，难以自已。更何况，这把剑是他的师父。冬至鼻子一酸，忽然有种流泪的冲动。冥冥之中，心灵似乎有所牵系，让他忍不住想离得更近一些，亲手抚摸那还未化为人形的师父。多么可贵的一刻，毕生都将铭入脑海。可惜，就在男人说完那句话没多久，他非但没办法近距离接触自己出生未久的师父，反倒眼前一黑，脚下踩空，如坠深渊。急剧下坠的速度让冬至头晕目眩，不得不闭上眼。但下坠之势持续了很久，他整个人头重脚轻，在踩实地的那一刻，忍不住腿软，直接坐倒。鼻尖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耳边充斥着激烈的喊杀声，战鼓齐奏，马蹄凌乱，刀枪剑戟相撞，又从血肉里穿刺而过，喷溅出令人几欲作呕的场面。这是一个战场。冬至睁开眼，他就站在战场的中央， 对战双方的士兵互相冲杀，以自己毕生最大的力气企图置敌人于死地。冷兵器时代的短兵相接，比他在所有影视剧里看见过的还要更加残忍直接，但所有人似乎都无视了他的存在。无数血肉之躯从他的身边穿过，马蹄高高扬起，将离他最近的一个士兵踏在脚下。马上将军扬剑出鞘，长剑映着日光的白芒，耀花了他的眼睛。 师父， 确切地说，那把被魁梧将领握在手中的龙渊剑是他的师父。即使剑的模样已与慈山使大相径庭，但不知为何他一眼就能认出来。将军剑起剑落，剑锋很快浸染了无数鲜血，血在将军垂手的时候顺着剑身滑落，滴在泥土中，晕染出一朵朵血花。龙渊剑闪烁着令人胆战心惊的寒光，它本身不会伤人，只有拿在人的手里才是伤人的利器。敌人似乎被将军的彪悍所震慑，冲杀过来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绕开将军周围的亲兵。其中一个亲兵抱着军旗，旗面迎风鼓起，写着一个礼字。冬至忽然想起很久以前何玉带他去逛博物馆，跟他说过一件器物想要成精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大工巧匠的神庙之手，日月星辰的眷顾，血气阳气的浸染，不能远离红尘，但又不能被红尘之中的宵小之徒所持。要有宏图霸业的皇者之气，也要有大公无私惊天伟地的忠烈正气，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在那历史翻过一卷又一卷的漫漫长河里，在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尔虞我诈恩怨情仇的岁月里，龙身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是不是曾在高山之巅，在渺无人烟之境见证过旭日的升起，长庚化为启明？是不是曾孤身走在大漠的深处，看过古文明变成沧桑遗址，驼铃声声被黄沙掩埋？得染多少的鲜血，在红尘中经历多少摸爬滚打，辗转多少人之手，看遍多少繁华掩灭，才能练成千百年的大道独行，根植心底的执着信念？冬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生之年他竟能旁观龙身的成长，哪怕并非穿越时空，仅仅是有限的几个画面。不知是谁吹响了号角，战场上渐渐胜负分明，他师父的那一方手持宝剑的魁梧将军大获全胜，胜利的一方竭尽全力欢呼起来，将先前挥洒在战场上的血汗和性命通通挥霍成劫后余生荣耀加身的狂喜。被高高举起的长剑在日光下闪烁着光芒，刺得眼睛生疼，冬至不得不闭上眼，嘴角忍不住微微翘起。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笑容还没完全褪去，世界却已骤然安静下来。远离战场，他置身一间书房之内，不知是谁躲在虚空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时间又一次出现大飞跃。冬至直觉自己身处的已经不是刚才那个战场的那个年代了。一人端坐书桌前，面白微虚，眉目端正，从书房摆设和对方的神情上可以看出久经宦海，也许还是身份显赫的。旁边用来待客的太师椅，还有另外一个人，但或许不能称之为人，因为那仅仅是一个半透明的身影。冬至一怔， 师父。 当然不会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现在是旁观过去，那些早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不会因为他的旁观而有任何改变。虚影并非实体，但可以模糊地看见一个大概。对方长发束髻，一身黑袍， 但这样简单的装束在他身上也被衬得冷肃慑人。冬至知道那张脸有多么大的杀伤力。龙身的容貌固然俊美，独得上天眷顾，不过他留给别人的直观感受却不是容貌，而是气势。中年官员似乎与他熟识，对这样的虚影见怪不怪。两人正在交谈，冬至就听见他师父问对方： 我素来不愿啰嗦，但这一次还是劝杰公三思而行。你这么做固然能快刀斩乱麻，保得一时安稳，但那些人未必会领你的情。 龙身的话不怎么客气，但那位杰公没有生气，显然对他的语气习以为常。 那些人是指谁呀？ 所有人，包括现在支持你的人。他们现在得了好处，自然对你感恩戴德，但日后未必没有逢迎投机的小人，抓住机会就将你拉下马。到时候杰公的下场恐怕会比现在还要惨淡数十倍。 谁说我是为了他们？我是为了更多的百姓，为了这天下。 可这天下不会感激你，百姓也只会盲从。今后出事，他们谁能站出来为你说一句话？ 杰公没有动怒，反而点头赞同。 你说的没错，日后即使我被拖出去五马分尸，他们顶多也就站在旁边木木地看着，事后几句叹息，为我掬一把同情泪罢了。 龙身皱眉不语，他看着中年人，却不知道有人也在看着他。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